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83集，真龙降世。展昭等人听完了，倒是有了些不同的看法。当年那对所谓的龙凤老妖，未必真的是什么火妖邪魔，而是大骗子。他们可能就是利用了假造的玉佩来制造龙凤怪象，从而威胁无知的西域村落百姓，给他们提供金银财宝，建造自己的王国。而他们能成功的原因，除了玉佩之外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那种能够燃烧的泥土，也就是铺在古城金砖上的泥土。这种泥土可能是哪里挖出来的，也可能是两人研究出来的。总之，一旦燃烧起来，火是无法将其扑灭的，于是就制造了所谓的天火。这对贼夫妇不止贪婪，还十分狠毒。为了保住这些抢夺来的金银财宝，在自己死后不会被人盗走，就在地宫里设置了会喷火的机关和铺满了会燃烧的泥土，让所有进入城堡的人都被活活烧死。当年陈茂可能真的在城堡里活了下来，他参透了龙凤和泥土的秘密，也可能伤重好久才痊愈，又或者是被埋在了地底，千辛万苦才爬出来。总之，他最后的确活着出来了，掌握了龙凤两位老妖的骗术和法宝，于是开始了复仇之路。 好深的怨恨。 唉，我之所以选择在开封定居，是因为开封有皇宫，还有开封府，这乃是天地浩然，正气聚集之地，那些妖魔邪祟不敢作祟。可是没想到火龙真的出现了，不知道开封会不会被我连累，遭受无妄之灾呀。 见董潇自责，公孙对展昭等人点了点头，应该告诉他原因，以免他机遇在心，对商誉有影响。于是包拯将火龙和火凤的奥妙告诉了董潇，公孙和小四子还演示了一遍给他看了看。董潇愣了良久，终于是想明白了， 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哦，我之所以被袭击，是因为那些行刺我的黑衣人误将这火龙当成行动的信号。 众人都点头。展昭下意识地往白玉堂身后挪了挪，用他遮住自己一点，以免董潇一会儿又发火了，说他才是害他差点丧命的罪魁祸首。董潇见展昭直往白玉堂身后缩，突然伸手一指他，捂着胸口。 展昭， 来了， 我欠你一条命。 展昭眨眨眼，董潇终于是笑了，笑得如释重负。 我当年选择开封安家，真的是对的，果然有贵人相助。 展昭吓出一身汗来，还以为董潇又要骂人了，别一会儿又跟白玉堂绝交了。白玉堂回头看了看半拉身子藏在自己身后的展昭，像足了一只紧张的猫。 袭击你的人有什么特点？ 样子看不出来，武功高强，分不出是哪个门派的。不过他们的确撒了一些类似泥土的粉末，然后一点就着火了。 我能理解陈默想杀你太爷的仇恨，但是为什么连后世子孙也要赶尽杀绝？还有，陈默如果活着，那岂不是100多岁了，如此长寿？ 我也不清楚。 那些黑衣人除了要杀你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要求？比如说跟你要什么东西之类的？ 没有，一声不响就暗算我，而且都是冲着我的要害来的。 嗯，董潇心脏位置偏右一点，所以这一箭没扎准，若是换了第二个早就死了。 众人都皱眉，总觉得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隐情。董潇知道的都说了，众人也不妨碍他休息，一起离开了他的房间，到包拯的书房继续商量。 董琦和董潇隔了不止一代，而是好几代。 会不会有些事情他不清楚，而又是本案的关键呢？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有些可能。正聊着，外头突然落下了个人影，几乎是破门而入。众人都回头看，来的是南宫济。 公孙先生，庞飞说肚子疼，好像要生了。 啥？ 公孙没动，太师先蹦起来了。公孙算了算日子， 你这一阵的疼吗？ 对。 哎呀，不应该还有几天的吗？ 差几天是有可能的，赶紧。 公孙还没说完，赵普一把抱起他，纵身一跃出了开封府。 爹爹，药箱子。 小四子跑进屋里，拿着药箱追出来，展昭一把抱起他追着去了。庞吉急得直蹦的看白玉堂。白玉堂赶紧追着展昭去了，那意思他可不抬着庞太师一起去。 哎呀，急死我了。 太师说着就要往外跑，幸好天尊和阴侯两位老人家比较厚道，一人一边提着庞太师往皇宫去了。包大人也着急，这还没准备好呢，不会就真的要生了吧？进了皇宫，就见太后喜气洋洋的站在院子里，一大班太医都来了，里头就听庞妃哎呦哎呦一声又一声喊疼。赵祯在门口急得直转，赵普抱着公孙一落地，展昭抱着小四子提着药箱子也到了，身边跟着白玉堂。公孙跑进去给庞妃一诊脉，也欢欢喜喜跑出来。 接生婆呢？要生了。 早就准备好了的接生婆赶紧带着一帮丫鬟跑了进去，赵祯在门口大步走，庞飞叫得撕心裂肺的，他都喘不过气来了。 先生，早了几天啊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 哎呀，放心放心，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正常的事情。庞飞年轻，身体也好，孩子胎位也很正，大小也合适，一会儿就好了。 赵祯心落回肚子里，但还是急呀。赵普抱着小四子在院子里等，这时太师和包大人也都赶到了，天尊和阴侯也来凑热闹。天尊貌似第一次听着人生孩子。 哎呀，叫得这么惨呐、啊！ 这算什么，我闺女生昭昭那会儿叫得还惨呢、啊、 是吗？ 可不是，你都赖在你娘肚子里不肯出来， 还有这种事儿啊？ 太师比赵祯还着急，包拯倒是在一旁安慰他：“ 你别急呀、啊，一会儿就生好了。” 太师，大大的吉兆呀！这孩子是真龙降世，保我大宋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 太后伸手拍了拍庞太师，神神秘秘的。众人都好奇地看着太后，八王爷也刚赶来，有些好奇。 皇姐，你这是请谁算过了？ 绝对是真龙降世，哀家昨夜看见了。 太后，是个闺女，您知道的吧？ 知道呀，闺女儿怎么了？闺女儿也是龙种啊。昨夜别看风雨交加，哀家看到东边半悬空，金龙闪现。 当真？ 那可不。好多丫鬟都看见了。 太后十分得意，身后伺候的丫鬟婆子赶紧点头，连南宫济都点头表示的确看见了。开封府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幸好昨儿个的玉佩是条龙，万一是只猪，那不是麻烦了。金猪降临， 你们想啊，哀家昨夜刚刚看到金龙，这宝贝儿今天就迫不及待地降生了，可不就是真龙降世吗？ 开封府众人也不好意思将真相讲给太后听，还是让他老人家接着美吧。包拯拍了拍庞吉，一脸惋惜： 你说这一胎怎么是个闺女呢？要是个儿子，估计立马立太子了。 庞吉嘴角抽了抽，瞧着小四子： 要不然把那玉佩要回来，等下次生了再用。 正想着，就听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之声。 嗯，不错啊，声音洪亮。 众人都点头。 没一会儿，接生婆就抱着个婴孩出来，太后接了，赵祯凑过去看，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孩。赵祯大喜，抱着公主进屋看庞妃，庞妃情况很好，除了有些累，一切正常。太后下懿旨，举国庆祝三天，这公主可是金龙降世，不比个皇子差呀，好兆头。众人纷纷恭喜庞太师，别说这闺女儿运气可见不差，一出生就有金龙祥兆，日后估计有福呀。离开了皇宫，包拯和八王爷立刻要去准备庆典的事情，各国的使臣和各地官员进开封府的日期估计也会提前，要忙的事情一大堆，这会儿太师肯定是派不上用场的，只好靠他俩。展昭和白玉堂则是接着查火龙火凤的案子。出了皇宫，展昭和白玉堂就往皇城西边的董家庄走，走到半路碰到了边走边拌嘴的林业火和邹良还有萧良。 哎，姐儿呢？ 小四子被太后留在了宫里，一会儿等晚上和赵普公孙一起回开封。 哎，姐儿要到晚上才回来啊。 展昭戳了戳萧良，指了指前边边走边掐的邹良和林业火。 哎，他俩这是干嘛？ 林火鸡偷偷溜出来的，神神秘秘被邹良抓住了，于是我也跟来了。火鸡说要去趟董家庄，说你们可能漏了什么东西。 漏了什么东西？林业火果然是知道些什么的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